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哇！水哥你一开咪你订咗咩泰国朱古力蕉俾我系咩意思啊？ 话呢个 Daniel 拎过嚟嘅手信嚟噶， 手信系咪又 蕉嘛？ 又蕉又加片朱古力喺度咁样，真系好 几次玩过啲咩咁？ 即系我食西多士好过啦， 食西你中意食西，唔中 意食西多士多啲啦，系就唔食蕉啦，系系。喂，我哋嗱讲你强项之前，我哋都要讲下书展嘅一啲匪类嘅资讯嘅，系喂，其实你有冇吓、即系去过，即系买过热狗啲书啊？系 买热狗啲书啊？ 系啊， 热狗出啲咩书啊？ 啊，今年书本叫 你问我，我就知我真系冇买啦。 咁多年嚟， 佢有出过书嘅咩？ 今年出咗本书叫做咩？修改基本法初二啊嘛，系郑松泰同埋阿近文之合著啊嘛。 系咩？ 咁近文之就登上呢一个人生嘅高峰嘅时候，可以书展嗰度签名啊，系吓。 好哇，咁好叻猪喎。 系啊， 唔系净讲两句，可以讲好捻多句喎。响度，多谢多谢多谢。 系啦，咁就因为大开黑幕，市面佢坐翻喺度， 系咯。 嗱，咁跟住就即系出现，就大家想知道我讲乜嘢啦，就系出现咗呢一个阿仇斯达就走去热狗。 个摊位门前 食热狗， 个距离好 Q 远。 有冇睇条片先？ 有睇条片。阿余台长系我 friend 嚟噶嘛？佢好多快脆嘅经同阿鸡丁 share 咗出去俾朋友，好远距离噶。真系屌你老味，好似我哋诶依间房喺度门口过捻咗 lift 位咁捻远。 系咯，但个背景就因为影住后 住啫，吓定系好捻远嘅距离。 系啊， 好干公众地方嘅，嗰个真系可能真系对靓正人哋食热狗买捻热狗嘅人嚟食嘢嗰个区域咁样嘅，可能真系。 因为咧，我就真系唔够阿 B 哥。咁勇猛啦，你知道係咪先？ 吓 我其实我好怕听到陈秀慧把声㗎，所以我就淨係斋睇样，即係睇咗条片，但我就冇开声。係啦。吓我所以我唔識点评论啊，你讲下条片係。 条片其实都大部分我最对我吸引同学嚟讲。 你咪你要明报啦，你咪你要红钱。 嗰啲呢突然屌佢讲红钱嘅，搞到我又上脑。 或者佢话明报系 红色资本啊嘛， 红色资本， 因为咧一世达嗰本书喺明报出噶嘛， 系啦，喺明报出书嘅咁样，咁但系因为呢一单嘢咧就烧到佢嘅 cousin 嗰度，系因为 cousin 都 明报出咗今次， 系出咗明报都还埋，咁但系 cousin 同二九万面呢个都唔系一个， 唔系远距离事嚟嘅，唔系近距离事，系远距离嘅事嚟嘅， 都唔系一个不能够预知嘅事件，因为大家都知道 cousin 他系非常之忠于阿郁文嘅啦，系吓，咁所以就即系郁文开名即系屌柒啊，阿黄杨太话佢系閪人，啊我哋 C K 最中意话啦，话人嘅閪人系啦，閪人所以要屌嘅咁样样系吓， 两父子结合花 啊，你权威啲啊呢个啊，咁所以咧就系啊，今日 cousin 都估到佢即系会即系开二九拖噶啦，或者至少即系讲到明划清界线先啦，系咪咁样？咁跟住就书展就系亦都见到就话咩冇人买书，啊嗌两句口号咁样，阿黄杨达咁样， 打到咩讲？打到咩讲？ 打共产党在书展入面打到共产党是啦。咁但呢个书展都系好歧视本土嘅书展嚟㗎。即系外地游客包括内地嘅游客嘅倾外地游客。 系。好难复杂。 系啦入场呢系10蚊嘅啫，但香港人入场呢系要25蚊嘅。 其实或者换个角度嚟睇唔系歧视呢，因为边啲人你諗下边啲人系可以有10蚊啦。残疾人士咯。 可能唔系歧视，可能调翻转头佢俾正格唔系歧视嚟嘅。 咁样咁好精神胜利法喎。 吓，好啦，咁样就翻噶咯，通咯。 咁另外，阿仇师大本书又好卖，话搵佢签名排长龙打晒。揸蛇饼，我觉得应该压压压嘅，应该系压 压 压个压嘅，应该系。 但系佢好多时候都系 即系寿司，但系冇交情噶，系 冇冇冇交碟 吓，冇互动， 冇乜互动。佢入咗我啲 group 度，佢都系我都系食花生吓，冇乜冇乜表达嘅。 因为要多谢佢，就包括平时佢喺佢嘅即系 so called 网台节目或者 Facebook Live 嘅直播入边，就成日帮我哋花生台卖广告啊嘛。 吓食紧啲花生噶 吓，即系唔系佢成讲花生台三个字啊，系 哇开晒添 啊！系啊，跟住又提我个名啦，系咪啊？咁样咁呢样嘢都多谢佢嘅，即系喺个本土嘅圈子入边咧， 可以提你嘅名 字，即系帮我哋系 即系你鬼 宣扬一下。 C K 话我哋用阿仇师大真系鬼，即系郁文嘅人。咪你以前真系郁文嘅人啊？ 个个都喺度， 所以佢真系鬼。 呢度有边个唔系？ 我唔系郁文， 系啦。咁就咁，当然啦，即系喺我的立场入边，咁我就唔可以即系叫仇师大加油啦。咁但系我都即系祝佢卖书系卖得好啦。 我以为你叫西仇师大食热狗啦。 啊，咁佢都一个唔同程度嘅对付热狗嘅方法咧，因为佢点解提起花生台咧，就话咧佢即系激到咗热狗 啊， 用佢嘅 Facebook Live 嘅节目，咁我哋花生台咧就完全冇办法激到熱狗，因為咧見機啲即係完全唔係事實嘅嘢喺度亂勾咁噏咁樣係嚇，咁佢又有即係事實嘅根據，係咪包括係踢爆即係熱狗即係造假標數啊，或者係有啲即係熱狗即係啲離教徒係即係做人證作證嚇，即係法國佬咁嘅樣嚇，即係喺個上個神壇嗰度作證做見證係咪即 係熱 教係？系咁你咧？ 我唔做捻咧。阿 C K 成日话自己扫捻咗黄激捻败晒叶普成啊嘛，跟住我一人之力激捻败捻咗佢。 唔系咁 C K， 所以第一件事咧，C K 就唔系揾我哋嘅，C K 应该揾仇师达嘅。 C K 点打到仇师达都唔够我劲啊嘛，佢话佢激到咗叶普成啊嘛，但我一个人激到咗佢啊嘛。 咁人有时候咧，即系。个状态唔系时时刻维持 100% 嘅，系咪？你激到咗十， 叫佢唔好成日夜夜笙歌。 你激到咗 10%， 即系佢咁样，咁唔代表系。 叫佢除咗拉红钱之外，唔好去其他地方。 但系 C K 当日系激到咗 100% 中嘅 100% 嘅叶宝成。 我击败咗佢，去咗拉完红钱又去其他地方嘅 C K 啊嘛。 咁所以咪因为有网友问过我一个问题嘅话，而家对付热狗嘅话，我话当日点解同 CK 可以合作，而家有冇机会同仇师大合作咧？咁样 你应该有噶，你空间好大噶嘛。 我冇乜，吓我冇咁嘅能力。人哋就古语有云：丞相肚里可撑船。咁我唔系丞相，亦都冇咁大个肚啊。肥佬拉喺度，佢个肚都大啲啊，系咪先？ 但你可吞剑可能。 吓呢啲我就直接喺后尾出地啦，系咪先？系系啦，把剑就吓，唔系因为有啲基本上嘅分别嘅，系咪？即系喂，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即系热。普唔系热诚同埋普系一个对立啦，系咁，但系即系我哋嗰日即系去面对热普诚嘅时候，系有一个即系好清楚嘅论述，而系第一，我都系用即系两个旧嘢讲翻旧年，其实旧年呢个时间就系即系搏老命帮阿 C K 喺度即系扑紧提名嘅时候啦，系吓咁。其实 C K 都几叻嘅，佢攞咗即系一百个提名，佢都攞咗接近十个到嘅，系 都几好嘅。 其他九啊几个，即系再加啲即系啲酷讯嗰啲廿几卅个，嗰啲就全部都系我系真系我一个人攞嘅。因为阿土伯咧系即系即正式即系提名入咗集之后咧，就先至再加入系去即系筹划呢个成个选举嘅过程。 阿土伯都几醒目， 系啦， 绝对唔会做无谓投资。 喂，呢样嘢啱啊，真心 系 啦。因为如果嗰个时候即系应该做两手准备，即系你佢如果冇人，我哋冇一个人系去到系入去做一个立法会候选人嗰，其实就要用另一个即系 plan 或者另一个 strategy 噶啦，系咁样，即系土白呢样嘢绝对正确嘅，系咁。但系即系呢个时间即系攞提名，咁讲翻揾 CK 嗰阵时候，即系最紧要两样嘢啊嘛。第一样嘢，佢完全接受咗我哋嗰套论述噶嘛，就系道正本土啊嘛，话俾公开地，即系话俾。即公开地讲，系嘛？话俾选民听，尝试地就话呢一叶普成讲嘅所有本土嘅论述都系有问题噶嘛？ 第二样嘢，呢样嘢我都喺之前嘅节目讲好多次啦，就系 C.K. 同皮特本土派嗰阵时嚟讲，有个根本嘅分别就系 C.K. 认错认过错啊嘛， 啊 即系六四嘅问题上面，佢话即系之前啊，佢去再上一年系去、啊、即系去勇武支联会嘅时候，咁佢觉得呢样嘢，佢到去年系有人上台抢麦嘅时候，佢讲翻就话呢样嘢系，我觉得旧年即系再前一年佢做错咗嘅，呢、啊、样认错嘅行为。是所有本土派都是未即是不可以即是见到的，你本土派一个只能够定义本土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认错的嘛。 啊、 即是好像即是仇师弟这样，他现在都不会，他现在仍然都是即是说玉敏绝对正确的，他之前捧玉敏绝对正确的，他之前为了捧玉敏而去即是揞住良心去撑热血公民或者撑陈文，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都没有认过一句错的。咁所以即係一個好基本嘅原則同埋本質嘅問題呢，即係有個分別喺度嘅，而家就係、是、即係話仇思達咁或者同埋一個 CK 合作嗰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即係仇思達，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樂觀其成啦，係咪係咪，因為你接觸到個群眾就唔係我哋係可以即係接觸到嘅人嚟嘅，係即係啲本土派嘅圈子，係咪，咁但係你講嘅嘢係我哋講緊嘅嘢嚟㗎嘛。 系嗰部分啦、 啊，系啊，即系你觉得话花生台 hit 到唔到佢，但你本身就讲晒我哋花生台或者严格啲讲就匪类监察院所有嘅即系闹人政治逻辑唔一致啊，即系攞翻佢哋之前嘅对话出嚟对照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嘅真系所谓嘅成功不必在我啦，咁就即系你既然可以将一啲嘅思考嘅模式或者方法宣扬到去。睇下你个本土派入边圈子入边，咁我当然乐观其成啦，系咪先？咁当然系嘛，你即系点样评价我哋？咁呢个都系帮我哋宣传，因为佢哋根本唔知道我哋系咩人，系、啊、 都系评价你啫，你都唔喺度，用翻你个图 都唔紧要嘅，系咪先？系嘛，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时间咧，即系坦白啲讲，我又唔会走去拉仇思达或者专门系去屌鸠佢，我觉得需要咁做，系咪、嗯？我同佢都冇任何嘅过节问题，即系立场上边，至少而家嘅立场，或者佢旧年选举呢个时间，佢又追击紧香港众志，或者即系话自己小黎刺客，咁但系最尾而家佢都行出嚟话，喂，你 DQ 咗，即系极权 DQ 咗佢哋都唔啱，呢啲系佢追击过的对象嚟噶，咁样喂佢讲得出呢番说话的时候，咁我亦都冇办法对佢有任何批评，系咪吓？咁、啊、但系 C K 咧就我对佢冇任何批评，批评我批交俾你啦。 C K 我其实对佢都唔系叫批评嘅，我都系只不过讲翻嗰个一个我分析咗嘅现象，客观嘅事实嚟嘅啫嘛，系咪先？ 因为近排咧，我见到例如阿唐边学兴咧，咁就都有一啲。新的講法在 Facebook 出了來，你有沒有看 啊？有， 因為就話說就是CK 就講到唐邊學就是因為有些財務的問題，就先至就即係造成這個決裂的情況。咁就初頭咧，原本他不想講的咁但係去到後尾咧，佢哋因為攻擊我，咁所以咧，我而家就要講啦，係因為佢即係問我借錢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因為呢啲問題，咁同埋令到一個本土力量嘅質素咧係下降，所以我一定要踢佢走嘅，呢個正態度係正確嘅咁樣。咁睇嚟阿唐邊學兄咧，咁亦都有做一啲反駁嘅係。 咁但系嗰个反驳其实我觉得合理嘅 ，CK 嘅反驳定唐边可嘅反驳？ 我唐边可对佢嘅反驳系合理嘅，即系其实好老实讲啊，最初佢建立个频道嗰时候，其实佢真系唔识攞钱噶嘛，明唔明先？同埋嗰旧嘢咧，基本上嚟讲系可以衰啲讲句啦，系啊，强哥有份帮佢摄角摄翻嚟噶嘛，因为原本本土力量唔系 CK 噶嘛，创办。是背后是陈云啊曾卓文，你要搵返现旧啲相呢，全部就晒本土力量心，係嗰一扎人啊 ,CatWong 嗰一扎人先真真正正係操盘嗰扎嚟㗎嘛。跟住冼伟贤最啱冼伟贤佢哋最失败呢就係俾咗 CK 做咗发言人，跟住俾 CK 蚕食囉。咁因为 CK 背后有个军师就係强哥㗎嘛，帮佢蚕食咗佢㗎嘛，加上佢哋啲嗰陣時候佢哋自己本身都覺得呢舊嘢都累累在在咁樣，陳文下令放棄咪大擔撤兵走，咁你返佢哋幾條友囉。 我哋講講嗰、那個那個錢銀個瓜葛先，因為呢嗰個四萬蚊嘛，因為其實力量個 YouTube channel 呢啲都關事嘅，因為嗰陣時候佢係唔識得真係走去建立個 channel 㗎嘛，係、嗯、啊，咁其實都係鳩放片嘅啫，以前你睇佢追擊嗰陣時候都鳩放片，咁佢都係某程度上都係因為識到史普奇，先嚟話俾你聽，話你幾尾佢撚到咁樣上下一萬人喎，其實以後可以放廣告啊，可以有錢攞，咁教咗佢攞嘛，如果唔係一般嚟講，冇話咩啊，好多我識得嘅朋友 即系自己走去做啲乜撚嘢 YouTuber， 佢都真系唔撚识攞钱嘅，冇人教真系未必真系识攞钱。咁佢识攞钱就攞嗰嚿钱，但系嗰嚿钱其实好多时候，你估真系 CK 真系咁撚多识分析咩？即系我自己叫做参与过节目制作，只撚到就 CK 一嚿饭嚟噶嘛，有啲嘢，即系连佢做咩表情啊，边个位屌人啊，喂，完全阿强哥系一个导演嚟嘅仆街，即系招手就屌你，我同阿阮师傅去揾去做，因为识得人多人多识得，咁啊知道收啲嗰个收啲方，跟住帮佢砌咗个剧本，跟住咧就导演同边个教佢做戏，跟住佢先会有个效果噶嘛，所以甚至乎有好多集嗰时候，我同阿阮真系搏捻醉咗一百无常咁样样，即系喺重要位一齐同佢一齐提抢，一齐去做一啲特殊嘅声效，跟住先捧捻到佢咁捻高噶嘛。嗱，如果大家唔信嘅话，你揾翻以前嘅本土力量，嗱有我有唐边学有阿阮师傅做咗期嘅，其实真系大家即系夹个戏去做，质素又高。点解呢？因为我有份去收风啊嘛，屌！咁我收风收啲风，有啲风系即系好坚料嘅。即系可能以前即系叶宝成入边有啲人，其实本身佢分裂嘅某程度上入边当中已经有啲人有啲不满嘅，所以有啲风流出去俾其他人知。咁因为有呢风系实正噶嘛，我成日都讲佢实正，我屌你屌得。咁所以屌俾人屌嗰人系冇谂得反驳噶嘛，因为真系入捻晒。咁呢啲个时候，嗰啲时期系扫黄前嘅时期做嘅嘢嚟嘅。咁其实好多嗰啲你话kickway 啊，或者啲 fans 啊，因为嗰时候做到个有质素嘅节目啊嘛。咁我只聚啲人翻嚟啊嘛，唔好话阿强哥应份使你钱啦，屌你老母，我应份使你钱啦，你条卵样，屌你我俾你捻多料你，逐件收啊，仆街，计你一蚊啊，屌你个荷包47000几啊，你俾突我啊，屌你老尾，你条卵样， 40000几蚊就系即系 YouTube 嗰个 YouTube 嗰度嚟嘅广告收益， 跟住就系即系 CK 就系即系觉得系佢系有资格咧，系可以即系全。 唔系，因为佢个立场就系话，你佢成立嗰个所谓 channel，因为佢比较有钱啲啊嘛，咁佢觉得机由我出啦，地方我租啦，跟乜柒柒都系灯油火蜡咁我嘅，咁觉得纯粹都嚿钱系佢噶啦。咁但系你谂下，如果冇呢啲人去帮你托你，你开嗰啲 channel 做得啲乜搵嘢啊？你又冇料，又唔识讲，又唔捻识分析，你冇理由开个节目出嚟系鸠屌一扎，你未必识嘅人噶嘛，系咪先？咁你梗系一定系呢、這个要有呢、這个穿着附会一下，起承转合一下，砌到一个古仔啊，有啲吸引力啊，做下宣传啊 ，Facebook 弹下嘢，周围派下啊 ，B 哥咁样样咧，你先可以收到个效益。吸引到人哋走嚟听你睇你啲嘢噶嘛，啱先？咁你又有一条戆鸠无捻地头嘅柒头，都捻到可以赚一赚捻到钱嘅时候，咁其实我觉得你冇捻理由，你画套片出捻咗个影帝之后，你会觉得幕后功臣屌你死捻晒佢啦，屌你啲钱就全捻报我咁。其实唔捻系咁睇一件事嘅。 唔系，我觉得就即系而家就系话。佢 CK 我记得有人 cap 图俾我睇啦，佢出咗个 post 嘅，即系话咧佢即系呢啲钱，即系其实咧佢系都当系一个即系佢参加香港投入社运嘅一个付出。佢喺香港呢个投入香港社运入边咧，佢只有付出过，系从来冇赚过钱嘅。咁实际上面佢话计条数入边咧，佢都系即系支出咧系多过收入嘅。 咁我又唔系好认同，因为根据好多嘢啦，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因为牵涉到呢个贿赂问题啦，我好似唔系咁方便啦，咁公开嚟讲。但系据我所知，其实唔系咯。同埋喺本土力量组织个年代入边，据阿强哥所讲，佢都唔系净系付出咯。佢当然佢有戆鸠位。可能人哋呢条数俾捻咗佢摆，但系佢都好捻识得咧 M 翻啲嘢出嚟嘅，只不过 M 字点解嘅话就唔方便去再揣益啦。 咁嗱，但系我觉得咧就因为司机讲呢番说话咧，我即系你睇下我， 你好感动， 我真系即系口水鼻涕都流晒啦。点解咧？因为即系 C K 记唔记得？即系旧年10月11月，即系佢开始开火嘅时候咧，喺呢一度咁时候，第一个开波我啊嘛， 系啊， 喺呢一度啊嘛， 系啊，我哋全世界都唔肯帮佢推啊嘛，我都走捻咗去啊嘛。 咁啊，即系呢一个，即系嗰时开我波嘅原因就系话吓，点解杨继昌啊，都即系搞个选举搞到咁穷啊？我就系正想，其实我就系正想讲呢样嘢，即系又系我都系。同 CK 呢个 pose 嘅情况系差唔多嘅啫，即系投入社运，即系不单止即系冇收入，仲要系即系到时翻转头。喂，呢、這个唔通啊？跟住但系 在去年呢、這个即系旧年十月嗰个时间入边，呢、這、一个系一个罪名嚟嘅。 系啊，唔好话呢个罪名啦，呢罪名延续到咧，我喺度呢个台度打工出粮都系收紧西环钱啊嘛，屌呢度，屌 你真吓，唔系咁，但系我又唔系太过介意嘅，即系你都系嗰句，你同电脑计较，你同自己即系同。 但系我自己本身都有个电脑嚟嘅，咁佢电脑歧视电脑，系咪互斩可以唔使坐监？ 咁实事求是，我唔同你计较先，系咪吓？咁啊，你啲呢啲啲白卡同学会咁就你自己。咁就正確啲講，佢又冇白卡嘅，係咪先？佢話自己係癲佬啫。 正正講，即係我斬死佢唔使坐監喎。 佢係話癲佬都可以咁有理性，係咪？ 喂，如果真係查到佢真係有治療蓋心啊，佢違反選舉條例。 呢、這個即係你個選舉條例係睇個選舉主任，而家個情況。 咁啊 係，選舉主任話乜就乜啦。 依家都係阿爺嗰邊人咯。 係啦， 佢都俾精神好健康噶啦，依家啊，我就真係要揾咗去青山啦。 嚇、啊，咁啊～就不过我觉得你而家有结咗婚好多嘅 精神咗 啊，系啊，系咪先？系咪？你问下曹总就知啦，系咪？ 唔系曹总精神过我，你见亲我都态度好咗，佢好似食紧咗药咁啊！而家 系啦，咁即系所以我又觉得嗱，即系当然嗱，我就冇乜所谓嘅，其实就系因为即系旧年嗰个情况就系因为我先聽到係即係內部花生堂內部傳翻俾我聽，因為我已經走咗，即係嗰時唔做節目休息緊噶嘛，係。咁嗰陣時就話我有問題，即係話啲中間啲錢銀就即係即係唔係冇乾淨或者手腳唔啱乜乜乜乜咁樣。咁所以我先至即係出喺 Facebook 出一個 post。咁嗰個 post 其實亦都有兩個目的嘅。第一個目的即係因為喺花生堂舊年即係所謂慶功或者係個網聚入面咧，咁我係撞咗啲朋友。咁即係有啲網友就話可以介紹啲工作，咁但係你嗰時係開心嘅，大家即係飲咗兩杯咁樣咧，混混噩噩就冇抄低，咁我又揾唔翻嗰個網友，咁所以咧就所以先至喺 Facebook 度講話，如果你有工作介紹嘅話咧，就係、是、可以真係可以揾翻我嘅。咁第二個原因就亦都係因為嗰時候已經即係聽到呢啲咁樣嘅即係講法，對於我嚟講就話哇咁樣阿楊繼昌阿昌昌周圍同人講話即係搞一次數王，搞到好撚窮啊咁樣，周圍同人呻啊，話嚇、啊，即係講話嚇土均衡啊嘛 ，CK 搞到佢而家咁窮啊咁樣。咁首先，即係第一，我冇咁講過啦。第二，就算係咁講，咁都係呻兩句啫，係咪？即係我真係冇講過，係、啦。但就算咁講，我都覺得冇問題，係咪？ 係冇問題。 都係而家，咁我嗰陣時真係冇嘢做啊嘛，係咁嚇，咁亦。所以就係、是、即嗰陣時候我先至需要個 post， 即係講得比較誇張啲。咁同埋我亦都即可能即覺得即係即係 CK 或者係佢係同我哋合作咗唔係好耐，係咪對我哋有啲即係唔了解，咁我覺得都係可以係即係進一步澄清嘅。因為我哋同阿土伯合作慣，即係土伯呢就真係即係做人嚟講牙齒落咁使講個信字。即係講錢銀嘅嘢咧，你絕對唔使同佢擔心啊！係即係總之係即係有咩事你就即係大家因為合作得耐，有個互信喺嗰時選舉都係嘅，即係邊樣嘢邊個人做咗某啲嘢，咁啊最尾要開公數嘅時候咧，土伯都一定承擔嘅，就唔會同我哋即係計較啲乜嘢。咁所以我哋做事係依個模式嘅。咁但係如果 CK 加咗入嚟嘅時候，可能佢就覺得喂，點解你做嘢冇問過佢咧咁樣 ？Which is 當中係有好多情況喺選舉當中期間咧，係出現過一啲所謂嘅佢有啲不滿嘅。咁但係佢有唔滿意，咁我都話你即刻話俾我聽。咁我哋呢啲合作模式係未習慣。咁可能出咗啲溝通上嘅誤解啫，咁樣我都嘗試解釋俾佢聽。咁嗰陣時佢又好，即係用你嘅講法，係咪有食藥啦？定係 唔係？ 嗰陣時好平靜，即係都係好。 其實唔係嘅，背後唔平靜嘅， 係咩？ 係都係你要答謝，應該答謝強哥。強哥用佢嘅猛虎硬爬山制住佢嘅啫。 但係猛虎落地勢係道歉， 係落地勢又係佢要做出嚟俾你睇啫。佢硬爬山兜嘢拍落佢頭度啊嘛。 哦，係 啦。 咁所以就係、是、我觉得就当然啦，呢啲嘢都冇得好计较啦，係咪？咁但係就话点呢阿强哥同埋阿阮师傅嗰边係佢哋有咩声气呢？ 声气其实依家都等緊阿司机出招嘅啫，因为其实你讲嗰嚿钱嘅啦，其实老老实实啦，唔係当中嘅人你好难去判断嘅、佢司机真係实际上佢拎咗几多俾出嚟，佢有能力承担几多，甚至乎佢背后又收咗几多，只有阿强哥佢两个先知，阿远都未必知㗎有啲嘢。咁但係 某程度上佢真係 guarantee 咗嗰个台係可以分钱俾阿强哥㗎嘛，而唔又但係当你一嗌交拆火任意受歧视，阿强哥系揭发到佢拉黑钱呢家嘅嘢嘅时候，佢即刻反面，咁呢个系真系一个好问题，好很有问题嘅问题咯。咁即系变咗，你会睇到 C.K. 份人真系唔系牙齿多，所以乎你拉黑水呢家呢单嘢，点解都要隐瞒埋强哥？咁其实某程度上佢都系唔捻想分钱俾强哥。同埋，如果当好似我同阿强哥叫做深入少认识阿 C.K. 咧，你发捻现一样嘢咧，阿 C.K. 满脑子。唔系色情就系、是、钱，佢系一个嫖妓同贪财好色之人。呢、這个系呢、這个系一月一呢、這个系嘅。就算阿司机你听节目之后话要去话告我诽谤，欢迎，因为你告我诽谤，你可能多啲罪状，你会浮捻翻晒出嚟。唔系你依家喺节目入边成日同我讲攞多条文出嚟，到你告我嘅时候，你真系要攞多条文出嚟啦。 你个咁多罪状，你点会你我又真系唔信我 傻啦你！ 你跟埋去影埋相咩？ 唔系我唔使我跟埋去影下相知啦，大佬我边度出身噶？我以前系台湾嘅军队出身，至于边部门唔方便讲。但系佢啲嘢如果要查了如指掌，实有个方法查到。 台湾有个我记得军队有个部门系有个官旗嗰啲。 咩啊？话你哋两位你讲咩？ 系咪嗰个部门？ 唔啊嗱，呢、這个部门唔方便讲。不过咧，佢啲痕迹咧，其实咧好容易会睇到套路嘅。所以佢其实点解我可以观察之后攞两句两三句话，依传得都系成倍嘅，带咗出嚟都系有一个技巧同方法嘅。 但系其实我即系好坦白讲，我就好短暂跟住同 C.K. 嘅接触咧，我又唔系好信嘅，因为佢冇咁嘅能力。而且好似而家讲到尾，啲钱眼瓜觉得得个几万蚊， 系佢你讲背后黑水嘅能力，定系你个台嗰几万蚊嘅能力先？ 我即系我嘅意思就佢冇即系有冇一个即系价值系真系 噶，系真系有嘅，真系有人联络咗佢嘅，真系有嘅。嗰时阿强哥话拒绝咗嘅，但系唔知点解阿司机又重新搭翻条线上去嘅啫，系有的。 但落去啲数字都得个几万蚊。 司机收埋嗰啲边纸几万蚊啦，呢啲系摊出嚟可以同强哥讲嘅啫嘛。背后嗰啲唔系噶，如果唔系嗱，根据司机佢上次做节目讲过啦，话自己同佢嗰个咩乜鬼嘢亲戚，其实阿强哥迪拜个经纪嚟嘅，佢话帮佢拉钱啊嘛，话人哋买一层楼，跟住乜乜乜又话咩生咗仔。跟住又唔方便攞钱，又话人民币暴跌，又叫佢攞，话好少十万八万，但十万八万我拉咗几个月，佢仲要讲 frequency 好鬼高噶嘛，我讲过一日拉两转，跟住之后一个礼拜去几次，咁你几万蚊，如果搭埋啦，搭埋佢个正位啊，华人啊，一齐坐喺隔篱嗰条大学仔嚟咗几年之后，话好崇拜 C K， 跟住又或者系普本土派，唔知边度本土派啊，那个正位咧。即系通常坐喺呢啲人隔篱嗰个都系政委嚟噶嘛，即系共产党派嚟噶嘛。咁佢如果搭埋佢一齐嚟拉钱，我相信不出两日拉晒嗰十万同八万啦。因为每次佢讲到神神实实有条数话拉两万噶嘛，边个同我计过条数啦？使乜拉几个月啫？拉几个月拉几廿万噶咯。但系依家嚟紧司机仲要咧继续拉，因为见到好明显今日礼拜一啦。我好耐之前已经预言咗佢礼拜系唔会做节目噶。咁隔篱系好捻停局噶，今日亦都系需要去拉钱嘅。 上个礼拜有灯噶， 上个礼拜灯，我又着一着好捻似人哋呃公屋嗰啲咧，着一盏灯，跟住当用一电机翻翻去公公 有声噶， 有声好多系华人，华人都入到去有声噶。有几多人可以入到去？好多人入到去噶，你唔知咋？ 咁睇嚟，你咁讲法系即系西九高铁都帮到好多人。 我如果西九高铁起咗，我谂嗰个地方我唔敢行过去。你明唔明啊？即系之前阿边个话要揾两架装架车装到我上，因为好臭啊嘛。我谂我去等到嗰度，即系人哋一对解翻冲嚟夹我上去，即系砰砰声翻去。 方便即系你，即系你 方便过南站啊！ 你唔使来来回回咁样样系，系咯，即系出入境咁。 廿五分钟送捻到我去审我， 即系啲钱银咁样样系咁样点样点。 即 系 一方便司机带钱落嚟，二方便拉我上去就得。 我冇咁讲过啊， 唔系我都系都话系我讲，系我讲，我系一个人证。即系欢迎司机，话使钱啦，记住司机啊，告诽谤要使好多钱噶，你条捻样咁捻度叔算爆老捻度，一定唔捻肯使呢啲钱，同埋使钱咧，你告我咧都系要攞证据，因为民事啊，你要你拎证据俾我啊，唔系话你攞几段录音，因为要屈鸠我话我咩，就你记得拎证据证明你冇拉红钱，证明你啲出入境几耐，记得啊吓。 才可以告到我的。如果不是呢，点样又会比我反噬你的。 咁都冇话反唔反噬嘅，因为都系最最多大家网上面继续讲， 最后变咗大班同谢伟俊咁， 都系得个讲字嘅啫， 系 咪吓？咁啊就系花生啊，食到呢度啦，系咁啊 ，C K 咁唔使太担心嘅，系咪？即系我讲喺廉记嗰边啊，我帮你搞掂咗噶啦，应该冇人，应该冇廉，冇 I C C 人嚟揾你。 应该分开咗两样嘢咯，即系如果佢 选嗰条数，我 选嗰条数就 处理咗噶啦， 就你呢度处理咗嘅。咁洗黑钱条数又唔关你事，所以又 通常呢啲都正常嘅，即系得争几毫子嗰啲嘢，啲选即系 I C C 都揾你，即系搞一大轮嘅系。你知唔知啊？即系我已经问得好清楚啦，究竟去到北角嗰个总部咧，有冇咖啡饮嘅咧？系其实系冇嘅，系啦。 佢会帮你外卖叫，如果你要嘅话， 系啦。咁但系佢又建议你唔好叫，系因为咧嗰个骑天嗰间咖啡好卵难饮，佢直接咁样同我讲嘅。系跟住佢就话咧，即系真系要饮咖啡嘅时候咧，就系有啲大粒嘅，即系许仕仁嗰个艇，系困住你，即系通宵咁样喺度盘你，即系48个钟咁样样嘅时候，先至夜晚唔俾你瞓觉，先请你饮杯咖啡。 我谂唔会饮，佢嘅境界唔系饮咖啡咁简，要打吗啡。 咁唔会嘅，最多咩会俾啲咩 Starbucks 嗰啲咩 double shot 啲嚟嘅，你睇下好卵浓嗰啲， 但系坑渠水味咁。 我唔知道，即系政府啲外判嗰啲，即系公务员餐厅有冇啲咁嘅嘢啊？ 萃取过度会坑渠水味嘅咖啡呢样嘢，系啊。 喂，咁你又收好多风嘅，冇？其他本土派风啊？ 冇啦，主力打 CK 啊，街都唔敢去啊，即系暴捻住佢啊，揾晒我啲针暴捻住佢，即系老老实实啦 ，CK。你个正情谷咧，我摆咗好捻多人喺度噶，除非咧波捻到剩翻你自己嘅啫，如果唔系呢啲嘢一定流捻咗出嚟俾我笑鸠你嘅啫。因为你得罪咗个唔捻应该得罪罪嘅人， 你不如就再揾多啲时间去白下其他本土派嘅动向嗰个啦。 啊，等 CK 等 CK 顺利移民咗加拿大，我先再讲啦。 咁啊，够钟啦，好啦，讲完， 好，拜拜。 收一节收费系咪真系收费先？ 我唔知点收啊。好啦，系咁啦，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